依家舊市，舊市真係好啲。想知嘅話，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城寨舊市好啲，有我大 N 同埋 Eddie Sir 三碌拎回顧，睇下英治時代定係而家好啲。準時見啦！啊，不過呢個節目咧，歡迎大家封煙嘅，記得聽 live 啦。 養生之道。 喂喂，翻嚟最後一節啦！嗱，我哋呢本書， 你讀一讀完 先啦，少先啦。你呢本係咩咧？ 大山與人 係咪㗎？係 山 同魚點樣分開嘅？寫嗰度有阿盧燕山作者嚟嘅， 係啊， 有兩個作者嘅，有一個外國人嚟嘅。 係啊。 哦，嗱，點解其實要呢本書要講咧？睇下先，有呢本書 好好睇㗎。 邊度一賣㗎？ 哇，真係難 啊！冇得賣啦， 哦，禁書嚟嘅，冇得賣嘅。 但當年喺Art Center 買嘅，咁你可以揾翻，你上 Google search 你揾翻出版社，應該都仲有得訂嘅。據我所知， 當年係咩年啊？ 哇，2011年咧， 我做女嗰陣， 好耐， 即係前年啦。 其實呢個作者咧，佢 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嘅呢個，我哋咁講啊，作者 佢作者佢本身住喺梅窩，住咗10年左右啦。咁佢而家就應該係個人。就在北京嘅咁樣啦，咁佢就同佢先生就就訪問咗好多梅窩大山唔同嘅人啦，咁佢寫咗呢個故仔咁樣，跟住亦都拍咗片嘅咁樣啦， 係 啊， 正，因為後面咧我見到係有隻。 是啊是啊，嗰本叫好睇噶， 好睇噶呢本書真 係。係片嚟噶，嗰啲 片嚟。 係啊，拍梅窩一啲人，或者一啲梅窩嘅，譬如啱啱講神學院啊，其實都有拍嘅。 應該係南大嶼山，因為長沙嗰邊佢都有講嘅。 係係，所以都好豐富。咁啊叫大山與人啦，咁啊同我哋大嶼好似有少少。關係，因為好多山啊嘛。 我諗佢玩食字咯，係咪啊？ 應該係，我啱啱補充先，啱啱嚟揭啲版嘢咧就係。係 啊， 你神父就係咩咧？ 養生之道。 養生之道，七不七心，養生之道，對外七。 學嘢啦，大家。 咩咧？不抽煙，不喝酒，不生氣，不貪心，不食過量，不斷運動，不斷祈禱。對內係咩咧？七心。信心、謙心、愛心、善心、孝心、開心同埋恆心，我做唔到啊！好啦，都 係呢個就係神父話俾我知養生之道， 所以佢哋係神父咯。 幾歲係神父而家？ 而家唔知係咪 佢呢個啱啱訪問就係1999年講嘅訪問嚟嘅，係 咯。所以 呢個就係希督會神樂院啊，大水坑啦， 啊， 呢個啊。好靚仔神父係嘛？ 神父就話俾你知，其實佢係由內陸唔係內地啦，佢係因為戰亂嘅時候佢落嚟香港嘅。係啊，所以我哋其實你見到大嶼山好多正社啦、佛廟啦、道教嘅廟啦、觀音廟啦、基督天主教嘅正社啦，其實就因為佢哋本身就已經喺大陸入邊，因為動亂嘅關係，佢哋。慢慢就可以開始在大嶼山不同的地方聚居，咁原因是因為我哋之前開頭都講話，我哋嘅水上交通是很便利的嘛，去廣東省，所以在廣東省可以過船坐船嚟東涌、大澳同埋梅窩噶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其實有很豐富的宗教的文化在大嶼山呢一度啊， 是 啊， 即係可能分鐘是早過即係港島嗰邊嗰啲嘅教堂，可能都唔奇嘅喎。因為澳門首先傳教澳門先啊嘛，400年前，可能由澳門分支過嚟大嶼山呢一邊啊嘛。 但其實大嶼山從來是一個靜修的地方，所以就不會話起啲好貴麗堂皇的教堂啦，真係冇咯。 講緊呢啲寺啊，講緊呢啲教會嗰啲場所咧，係幾多年的事嚟㗎？超唔超過70年啊？ 神學院就大約50年代起嘅，咁而家就60幾70年，差不多了其實。 點解會有十字牌牛奶？就因為佢哋要。即系 佢哋要食饭， 食饭噶嘛，所以养咗啲羊，跟住就 子怡啲人捐系唔掂噶嘛， 系啊，佢哋会自己种嘢啊，系啊，冇错， 自给自足生活嚟嘅， 即系话好多呢啲咁嘅寺院啊，嗰啲咁嘅教会嘅建筑嘅，都其实都年纪或者历史长过共产党噶，共产党都 60年，要再研究下， 唔系，但系最主要系即系佢哋点解要选择系。 咁樣咁失頭，即係咁咁匿埋咧。咁其實即係唔即係你要好澎湃嘅，你要出翻香港島咯。 嗯， 其實即係點樣大山緊要就係因為你可以去翻大嶼山去唞啖氣啊嘛。我唔想全部都好似香港九龍咁樣咁逼逼結結啊，咁煩添。我想嚟個島咪唞一唞氣咯，搭個船。係 嘅。 喂，啱啱嗱，最尾我係想講咩嘅？大東山嘅，大東山成日啲人就係影個芒草啲群咧，話好靚嘅。啊，睇下南山有冇揾到芒草相可以擺上去啊！啲芒草啊，其實芒草咩嚟嘅咧？就是、植物，廢話啦。其實佢點解靚就係因為多嘛，成山都係咧。啲人中意結婚就喺嗰度影相，同埋中意係登山。 我又有愚蠢問題。大東山係咪喺大嶼山上面一個地方嚟啊？ 你問居民。 係啊， 你可以兩次啦。 由 梅窩行南山上大東山，行可能三個鐘。 補充少少，大東山個位置咧，其實就由東涌搭車去梅窩啦。咁佢要一路上山嘅，咁上山中間咧。嗰條東涌路啦，我哋叫做咁咧，一邊就係鳳凰山，一邊就係大東山啦。 哦， 係好靚啲相嘅，大家 係即係嗰度真係好靚。咁大鳳凰山就係全香港第二高嘅山啦。咁大東山就係第三啦。 系啦， 咁、 其实真系 讲下我哋嘅地图，我哋有好清楚话俾你知呢一个 点去嘅，我哋可以迟啲去呢个大东山行下嘅， 系啊， 朋友啊，点样即系出名？啱啱就系讲话影婚纱相同埋喺之前去露营同埋观星噶嘛，咁呢、个咁嘅扑街政府咧就系、要整个咩露营地喎，咩观星台之类咁嘅嘢， 咁啊衰啦，净系整个街灯就已经观唔到星啦， 咪多差鱼啦，咪你好地又要整个观星观咩星台啫，露营地，喂，同埋其实而家咧。多唔多啲嗰啲自由行嗰啲營地咁樣露埋營啦，慳翻錢。 哇！你講呢、個 蟹又點啊？蟹又點咧？ 唔係，因為其實我哋好中意去露營嘅。咁你講話自由行嗰個問題，其實我哋已經唔敢再去貝澳露營。 哇！ 即係我哋嚟 重災區咯。 哇！旺角啲朋友嚟喎， 太旺。 跟住我哋其實好多時已經要去，譬如落基灣啊、水口啊，即係去。 死啦！講曬名添，放心。 哎呀， 我們這故事沒有呢啲同胞看嘅，所以沒事。 嗱，講到其實因為好多隔蝕嘅，因為我哋孭住啲器具啊咁樣，跟住由巴士站下去都要行成半個鐘。咁但係貝澳嗰度就因為落咗巴士站下五分鐘就到。咁所以佢哋唔會選擇一啲咁偏僻嘅地方。 哦，因為即係總之交通唔方便啦。邊個交通方面？嘅零營區係死緊，因為聽聞有啲係即係真係拖 keep 去露營嘅，真係同埋啲營可能佢有人霸住咧，然後再揾錢租俾啲人咧。 同埋佢哋因為好多人成日要咁樣去露營啊，即係佢哋去係咯，咁跟住好多時我翻唔到屋企嘅。即係譬如我哋星期六日出咗香港啦，咁跟住晏晝咁諗住朝頭早出完去，咁下晝翻嚟，跟住你上唔到巴士，等最高紀錄等咗兩個鐘。都唔係 爆曬， 係啊！咁去到最後，我就 call 個揸的士嘅朋友，喂，你可唔可以嚟接我啊？ 揸的士嘅朋友啊，真係坐的士， 即係的士都接唔到啊！ 冇啊！ 要靠揸的士嘅朋友。 係啦，咁佢就即係佢都咁，佢都要做嘢，咁要載客噶嘛，咁佢都要做完佢啲客，咁先嚟載翻我翻嚟。 都要揾食。 所以都即係交通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 而家有 Uber 會唔會好啲咧？ 你俾人蒙頭上扣。帶走嘅喎，唔好啦，唔好害人。 啊，啱啱講完即係大東山啦。喂，其實即係我哋有位朋友嘅 Kara 原本上嚟嘅，佢係當區係參選一個大嶼山選區嘅，本身 嚟到， 睇下佢下集嚟未到啦。即係可以講翻佢到底係呢一個咁多鄉事派嘅地頭嘅回魔點參選咧。 係， 好啦。而家去到節目尾聲啦，咁首先咧，我哋要即係多謝兩位嘉賓先啦。 係 啊， 多謝曬， 再多謝阿 Candy 同埋阿小燕，即係自己 PM 我哋。係，我哋要呼籲。 點樣呼籲先？ 我哋話有個叫做即係大嶼發展委員會咧，佢出咗份工作報告啦。咁咧有份報告咧，就係將成個大嶼山啱啱所講，就係起水療中心啊、水上活動中心啊、室內嘅運動中心啊，即係之類嘅嘢啦。即係我會覺得係破壞成個大嶼山現有嘅一啲嘅文化。咁所以我哋而家做緊個聯署嘅。係啦，咁就去到一月尾啦，咁我哋就會俾阿特首啦、林鄭月娥啦，同埋發展局個局長，咁就希望佢咧就收回呢一份嘅工作報告。將佢抌咗喺垃圾桶。 諮詢期幾時完啊？ 佢其實冇一個叫諮詢期嘅。 佢話完就完㗎啦。 嚇，冇㗎。 冇嘅，咁因為特首佢 冇人知嘛。 係啊，施政報告嘅時候佢就話：，我哋半年之內咧就會整個叫做大嶼山拓展處啊嘛，拓 啦，即係已經係 confirm 咗，係你要拓。 即係過起嗰位嘅目的就係先嘅條件就係要先要發展所謂嘅目的嚟嘅。 冇錯冇錯，咁所以 唔會話點做。 所以我哋就希望大家去一齊聯署啦，咁就想守護大魚聯盟嘅網咧，我哋就有條 link， 咁啊大家去去去支持一下咁樣。 好， 係啊， 就係呢樣。 咁啊，我哋嚟緊當然我哋會有啲行動啦，咁大家就留意住我哋嘅 係啦 Facebook 啦。 同埋我哋即係又係嗰句啦，大家記得 like 我哋嘅 page 同埋 group 咧，即係大家有乜料或者想有啲咩發布就即管喺個 page 同埋個。group 留言，或者上嚟做節目，記得 PM 我真係會應你嘅。 係啊，係啊，係啊， 有蛋你睇啊！ 感動啊！啊 唔想感動。 仲有幾多時間啊？ 隨便講。 係啊， 講少少講少啦。咁我記得阿 Lens 第一晚打嚟，咁我其實嗰晚好夜，我第二日要。 我唔好意思，我唔知你咁夜瞓。 唔係，因為我哋要好早起身，其實我哋六點幾要起身嘅啦。咁嗰晚阿 Lens 就問點解你咁辛苦，山長水遠又貴又。咁就 為咩咧？ 為乜嘢？咁嗰晚其實我唔係好清醒， 更加會答到你入面內在嘅嘢喎。 係咁，其實嗰晚，因為你問完之後，咁我再翻去諗，其實我好記得嘅，因為每晚即係我個細路仔就會坐我哋踩單車翻屋企嘅，咁就坐我車尾一路踩單車翻去，咁就望天上面星星。 嗯， 即係你而家喺市區，你仲望唔望到咧？ 我會記得。當然往事， 即係我個細路就好叻嘅，佢會識得數啊！依個係獵户座腰帶嗰度係北斗星，係佢識嘅佢。 我哋知好靚個天。 佢識得認嘅。 嗰個胞胎 嘅。係啊，咁佢幾歲大，即係我哋好難得。咁同埋即係點解我哋咁辛苦啦？咁除咗睇星星，其實你翻到屋企踩單車嗰條路，咁因為我哋其實由碼頭踩翻屋企都要踩十分鐘，其實係遠踩單車十分鐘，唔係行路喎。咁跟住一路踩單車一路好舒服咁呼吸嗰啖新鮮嘅空氣，即係因為我喺九龍翻工，咁你嗰啲灰塵好勁。 其實你九龍翻屋企幾耐啊？車程 個半好彩嘅一個鐘頭零十分鐘咯。咁通常就個半鐘坐底嘅。 但係都覺得值嘅呢三個鐘頭，因為你即係星期六日放假，我覺得你嗰你話你媽咧神韻咧去咩游水咧，喺屋企咩啊？三分鐘可以行山。 哦，係啊，係啊，係啊！佢朝頭早咧就五六點就起身㗎啦，咁跟住咧就走去Angkor Wat 度游水咯。咁即係你有乜理由一個現成嘅沙灘喺度，你要拆咗佢起一個人工嘅沙灘咧？即係想點咧？ 黐嘅啫，班友。 係咁，即係你可以好大啖咁呼吸新鮮嘅空氣咧，你就好難。 因為我點樣問你咧？因為覺得嗱，其實天水圍咧搭車又好差遠嘅，佢哋好似搭去呢個港島起碼24蚊定23蚊咧，好貴嘅。 今朝 係啊，見到田北辰 係某位尊貴嘅立法會議員啦。咁係啊，咁 我講嘅，我講嘅。 咁跟住我車喺度 test 佢哋，喂，我撞到佢喎，有冇 挑機喎？ 唔係，冇挑機咩？ 我係同佢 傾下偈啫， 傾啲咩咧？ 交換意見。咁我其實都係問佢你對大嶼山發展有啲咩睇法咧？ 我估下 先，知你講乜咯？ 佢其唔好提。 佢講咩？ 咩其實佢好唔熟書，即係佢話梅窩嗰邊咧，佢就會保留我嚟環保啊咁樣啦。 多謝你咯。 係啦，咁但係咧。但係喺愉景灣嗰度咧起咗，即係你知其實梅窩同愉景灣真係好近嘅，隔離嘅啫嘛。咁喺愉景灣出面起嗰個東大嶼都會咧，就係愛嚟發展嘅。咁你咁近嘅地方，你又起樓，跟住你又綠化，咁即係好，我好唔明，我好亂啊！ 我都亂，喂，明明個地方已經好綠化，好咪咯，好環保嘅地方，你唔開發佢咪應該最環保嘅。 咁跟住阿小燕就即刻補啦，喂！幫我問下佢知唔知道東涌出金鐘要幾多錢？ 係啊， 係喎， 我真係問漏咗。 即係班米飯嘅天龍椒啲 friend 嚟， 即係問漏咗今朝。哎呀， 呢啲人會搭地鐵嘅咩？ 係好奇怪， 係 咯，呢個真係冇理。 佢哋唔會搭公共交通工具喎，呢啲人。 唔知啊，真係。 喂，頭先我點解話講即係天水圍？因為其實天水圍本身初頭開發咧，都係好多即係青山綠水之類啦。但係問題。天水圍我覺得比你即係雖然兩個地方都偏僻啦，但係你覺得買嘢食嘢行休閒，佢係連分鐘係接近零噶嘛？佢哋買餸要去元朗買餸噶嘛？佢去譬如翻工做嘢咧，要去元朗，因為屯門要買餸係咩咧？踩單車去，因為慳車錢啊嘛。買足一個禮拜餸單車嚟回，仲嗰啲黑警咧去捉佢哋咧，因為踩單車咧係啊，你行人路踩單車要推噶嘛，咪捉佢哋咯。 系 咁得闲啊！啲差佬， 唔系仲咩都有噶， 真系咁得闲， 好得闲嘅差佬，啲黑警好得闲啊！即系如果相比，即系用翻咁多时间同埋交通， 真系要讲粗口， 即系我都 我都會揀翻係即係呢個回窩咯。聽你咁講，因為有沙灘啦，同埋有大自然環境啊嘛，同埋起碼都有啲所謂嘅街行下先，同埋你要有啲村噶嘛。 係、嗯、行山咯，唔係行街咯，我哋行山咯。 行山你其實香港其實好好在嘅地方，日本人都係中意咧。你個市區點會一個鐘頭車程內就去到一個即係大自然地方咧？而家你仲要將呢個大嶼山破壞咗，所以即係點解我哋要做今集節目就係話俾聽眾聽，大嶼山唔係即係以前即係英國政府講我哋香港漁村之用，其實大嶼山一好耐已經有經濟活動， 係 應該去考察大嶼山，唔係應嗱你既然攞翻唔知幾多億去做勘探啊嘛，點解唔攞呢啲錢去調查下大嶼山有啲咩古蹟值得發掘咧？ 係啊， 係嘛？你成日話香港即係要啊讀翻呢個中史啊，係嘛？要將呢個中國歷史納入翻呢個即係中學入面嘅課程入面。喂，你大嶼山就係活生生一個化石嚟㗎啦，你做乜要無啦啦起啲新嘢拆 Q 咗？ 即係問你街邊樓下個 uncle， 佢真係話佢阿爺打過日本仔嘅喎。 啱啱你講啦， 好勇武 嘅咩大，即係我啲本土派都要守護埋大湖山，即係講真嘅。係 㗎， 即係你成日話香港成日話華夏文化啊嘛，其實香港華夏文化就係集中喺大嶼山啦。講嚟講，同埋之前就算起咗機場入面嗰個人工島嗰陣時啊，根本上入面就係有啲文物係發掘係幾千年歷史嘅。 冇錯，冇錯。 佢哋都係已經係上面已經起咗一個嘅機場啊嘛，即係 冇咗啦， 冇咗啦嘛已經。 海豚都冇咗啦。 嗱，海豚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講海豚啦。喂，打咗冇鐘先啦，節目即係都超時啦。 交鐘啊， 唔緊要噶，其實即係其實我哋下集就會繼續講翻我哋其實大嶼山就講咗呢一個東邊嘅，我哋西邊南面未講噶嘛， 係啊，好多嘢講。 同埋呢個林兆佬，我未狠狠地插佢噶嘛，係嘛？即係林兆佬呢個人，即係之前就係講銅鑼灣入面有個即係嗰個轉角位嗰個即係大鐸咧，個大額嗰度啊，都 係 因為入唔到嗰一個即係個古蹟嗰個 評 級入嗰個，所以就拆咗。而有年之後，原來其實係低，即係低估咗呢啲即係古建築物入面嗰個評級噶嘛。 呢啲咩人霸住啲位就做啲咁嘅嘢啫嘛，扮懵咯，扮無知。 同埋呢啲位好多都係糧粉嚟噶嘛，講嚟。 係啊， 啱啱你講機場管理局，即係嗰個咁嘅瑞康集團，咪就梁振英後面嗰啲金主咯。 係啊， 係嘛，所以即係。做呢啲節目之餘，即係同大家講啲歷史，即係講嗰個地方有咩玩、有咩食啊，就係、是、想大家知道地方你未去玩、未去食過嘅，就係、是、趁而家即係佢未破壞嘅時候入去之餘，仲要幫手去保呢啲地方咁。 係啊，唔好令唔好整到佢變咗另一個十字牌。 咪 啊， 冇㗎啦。 其實大嶼山嘅事係根本係其實係香港嘅寫照或者香港嘅事嚟嘅。 係啊，好啦，喂，我哋今集即係整多一節咧，就講到呢度先啦。我哋下一集即係仲有你兩位啊，係嘛？ 就約啦。 如果係 Kara 想咧，就即係佢可以分享多啲佢當時即係參選經驗。 係啊，係啊。 好啦， 好， 都係個聽眾先嗱，記得啊，留一樣嘢添嗱，大家記得咧支持我哋咧就捐款咧嗱，點捐款咧係城寨 singjai.hk 入面咧有個捐款入面一 click 入去咧就撳 PayPal。打曬招嘅時候咧，記得等幾秒嘅，因為佢撈緊就入翻 PayPal 嘅版面，就記得大家。如果大家是認同城寨的理念的，想城寨繼續存在呢，多多少少都好，請大家 PayPal 捐款給我們。好，今集節目就到這裡，多謝兩位嘉賓先， 多謝 下集繼續講大嶼山的發展。好，拜拜， 拜拜。